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城里面的人想出去，但是城外面的人想入嚟。我讲紧乜嘢呢？我讲紧嘅系香港嘅教育制度。我哋会发现到咧，越嚟越多香港嘅学生去咗台湾升学，但系调翻转咧，亦都好多内地嘅学生嚟香港读书。咁样到底反映咗啲咩咧？我哋嘅香港教育制度系好定唔好咧？今集哲学有偈倾，我哋同大家讲下香港嘅教育，讲下到底呢个教育制度系教而不善啦，定系我哋嘅学生先系教而不善？咁今日咧，我哋依家就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嘅嘉宾先。咁首先就系呢边嘅 Roger 啦。咁其实大家如果有睇我哋嘅节目，都见过嚟上咗我哋几集噶啦。 呢都算嘉宾嘅咩？原来 啊，都算啦。 OK， 系啊。咁另外呢边咧就系轩少啦，阿轩啦。咁係啦，佢都上過嚟我哋嘅節目幾集㗎啦。咁呢今次有一個新嘅朋友，咁呢就係呢位 好親切嘅， 係好親切，叫親切的金子啊，就係人稱新亞溫兆倫，亦都係我哋嘅其實我哋嘅師兄弟啦。咁點解會揾咗幾位上嚟呢？其實就係唔知幸定係不幸啦，其實幾位都做過人哋嘅老師啦，亦都做過人哋嘅學生啦。咁所以其實對於教育制度應該有啲諗法嘅，亦都有唔少嘅見解啦。 切膚之痛 啊！切膚之痛啦， 受害者大家都 係啊，大家都俾呢個教育制度遊輪過，或者得過益係啦。咁所以今日可以上嚟講下啦。咁咧，我哋今集其實就想反省香港嘅教育制度。咁首先，我哋都要知道香港嘅教育制度呢個情況到底係點先噶。咁我哋先可以有啲反省噶嘛。所以第一節咧，呢一節咧，我哋就會首先講下香港教育制度依家個情況係點先。咁之後咧，我哋慢慢就會開始講翻啊，一種其實好嘅教育制度應該係點嘅咧。然後咧，我哋再睇對照翻香港嘅教育制度，睇下個問題喺邊度。咁所以依家就想問下大家先啦。其實香港嘅教育制度係點嘅咧？依家？或者唔知阿金仔會唔會有啲咩諗法啊？你 嗱咁講啦，我就自己喺出面都教過幾年補習，咁我就覺得哇，見到啲學生就真係辛苦，全部即係翻學咧，到最後都係為咗補習去攞更加多嘅分數，全部都係為咗 train 自己去攞多啲分㗎嘛。其實你話佢哋係唔係真係對入面嘅知識好熱衷啊？其實就未必真係咁樣，係啊，或者係。攞多啲分咁咪唔會俾屋企阿媽鬧咁樣咯，呢個最普遍嘅情況嚟。 即係想考試考好啲， 考試為本啊， 即係好考試導向嘅。而家見到成個即係唔止教育制度啦，係成個教育嘅風氣啦。 係啦， 唔止講緊係啲老師咁諗啦，學生又係咁諗，甚至家長都係咁諗啦。或者軒少咧，你又點諗咧？ 我諗緊我自己做學生嘅時候咧，特別係讀中學嘅時候咧，根本就唔想讀書。即係讀嗰啲嘢，係 你啫係嘛？ 係，可能你哋都係高材生又讀書嘅，我真係讀唔到啊！我真係完全唔想讀書啊！嗰啲嘢好似同我冇關係咁樣咧。 Okay. 即係譬如啲咩咧 ？Cycle side tangent 咁樣啦。 咁係。 我到而家都仲未用過啦。 唔係咁， 唔係雖然嗰陣時我都 你都冇用過， 我都冇用過嗰陣時，我都學唔到都記唔到。 我讀完中學之後到依家都淨係用翻加減乘除啊。 係啊，仲要用機啊。 係啊，仲要用機啊。 仲要用機啊。係 啊，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即係你我諗你嘅諗法就係好似讀完唔知為乜啦，唔知愛嚟做乜啦，因為你唔會用得翻噶嘛。 讀嘅時候覺得我讀依啲嚟做咩啊？究竟對我有咩用啊？咁樣啦，除咗即係中英文就可能係啦，數學都算啦，加減乘除有用嘅。 歷史就已經成為歷史啦，成為你嘅歷史啦，即係你學完嘅歷史。 咪歷史我覺得睇嘅時候都幾得意嘅。 啊， 係啦，但係嗰啲 free can buy 啊。咩咩記元素表啊嗰啲咧，我真係哇！ 元素周期 表係啊係啊嗰啲係啦。 同埋會唔會覺得即係好得意喎？香港嘅我哋嗰陣時都可能好嚴重，但係可能而家越嚟越嚴重咧。就係發嗰啲課程咧，好多啊！即係我有一次問一啲即係我教大專有啲學生有時 interview， 咁我問佢第一個問題，即係你哋翻學咧有冇試過考試之前唔使補課？冇人係唔使補課。都得意喎，係嘛？即係點解要補課呢？照計，因為有啲嘢教唔曬啦。 咁咪抵咯！你交一樣學費可以讀上多啲堂。 即係本來就係，但係如果有啲課程設計到咧，即係可以你每一間學校每一次考試之前都教唔曬，會唔會多得滯咧？咁樣 即係個課程嘅有問題啦，係嘛？ 即係會唔會係有問題啦？至少我諗係嘛？即係學咗，而且學咗好似好多嘢，係咪就代表啲人真係學識咗？即係話應該咁講，喺翻學嘅時候老師教咗好多嘢咧，似乎係。但係係咪就代表啲學生真係學到咁多嘢？因為甚至我睇到個現象就係、是，我有個朋友啦，佢有仔女升中學啊，咁佢升中一，即係未讀中一㗎，即係咁。於是而家好得意啊嘛！我哋以前家長會就 即通常你冇咩凡事都好少见，你家长好少见到啲老师。咁而家就人人都要家长会，咁但系咧，甚至咧佢系未翻学就开始有家长会， 做咩？ 即系开学之前就去啦。 做咩 嘅？去到得意啦！你啲学生固之然咧，第一而家就兴咧，未开学之前就预备学习下点样翻学先啦，已经要开始翻学噶啦， 好似好矛 盾喎。第二就系咧，个去到嘅时候咧，咁嗰个老师同我个朋友讲咩？就朋友个系家长啦。佢就話：嗱，而家我哋今個學期咧，你買書啦，係咪？咁你中一本書，咁叫一上一下咁啦，或者 one A one B 啦，兩本書嘛。我哋一開始就教 one B 啊。嚇！咁 one A 咧，你就要咧自己準備好啦。考試係會考㗎，即係唔係冇用㗎。咁即係睇到個課程，其實你會留意到咧係好繁重㗎。所以我估亦都可能影響到，即係你會見到啲人翻學唔係淨係喺學校翻㗎嘛，係嘛？即係會有咁嘅經驗。 学翻学唔喺学校翻，仲可以 就系放咗学之后，再其实再要翻多间，系嘛？ 或者甚至乎依家啲细路仔系细到即系 B B 嗰啲咧，要翻一啲 preschool 啦，即系喺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啊翻幼稚园啦，但系依家原来幼稚园之前咧都有啲叫 preschool 嘅嘢，就系准备你去翻学，即系你翻学去准备你去翻学，即系好得意噶嘛呢、這个概念。好似你有冇谂过，例如做人可以准备下去做人先，再去做人啦。 你要准备去准备去做人， 系啊。所以就你会见到系好复杂，即系依家嗰个课程多咗好多嘅，即系或者，所以啱啱其实我哋讲咗几点啦，就系、是、例如课程超级繁复嘅，超多功课，超多课程，超多课外活动，超多课外兴趣班嘅。而且就係可能特別強調呢個考試制度，就唔著重知識嘅，甚至乎就可能我哋學完啲嘢未必有用啦。呢度有呢，我哋至少有呢三點，或者逐個講啦。因為其實我覺得呢三個 point 都好值得去討論嘅，即係例如特別係，因為特別係嚟啱啱金仔嗰一點先啦，翻去就係、是、我哋好似好著重考試啊，然後唔著重知識本身啊，但係會好奇怪噶嘛，就係、是。有个即系教育嘅目标应该系传递知识噶嘛，但系有个教育制度就系唔着重知识噶，咁好似有即系个感觉就好似有一个球员唔去踢波咁啊，即系好奇怪呢样嘢，或者可唔可以讲多啲呢个现象到底系点咧？其实系点样唔着重知识法咧？或者系咪真系唔着重先？其实 嗱，我估应该一个情况咧，可以咁样概括嘅，似乎咧而家个问题系教育成个风气啊，香港嚟讲。好似有個感覺，比較感覺係市場化咗。咁你譬如咁你咩即係你可以量度嘅時候咧，即係譬如有啲準則你可以量度。 嗯。 咁啲人咪咁追求嗰啲咁嘢咯。譬如你學知識，你即係你識幾多嘢，其實你量度唔到噶嘛。即係我冇辦法俾一個分數你。哇！你美術係大概係有點樣嘅，你道德上面有幾高嘅、 嗯， 即係你量度唔到，俾唔到個具體嘅分數噶嘛。 但係而家就有， 即係高分， 但係你間間就俾咗一啲分數佢，就變咗，所以你去到最後咧，啲人就係唔係為咗追求知識，係操考試技巧。咁、 嗯、 你係錯啲考試技巧出嚟背啲 marking scheme 啫嘛，即係我哋都經歷過嗰個年代、 嗯、即係你意思就係似乎因為我哋而家個考試制度係所有嘢都可以量化嘅、 啊， 化成一啲分數嘅、 啊， 然後係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反而我哋冇去強調翻知識本身啊，就睇下我哋考到幾多分咯。咁所以，但係其實你考到高分唔代表你真係叻噶嘛，即係好似我哋學歷好似幾高咁，但係都唔代表你真係聰明噶嘛，係咪？ 你做咩要講呢樣嘢出嚟？ 唔好講呢啲啊！ 我係咯，我係咯，你哋勁嘅。 唔係，唔好咁講，唔好咁講。係咯，咁所以我哋會見到有呢個情況啦，或者為 Roger 咧， 同埋好得意就係照計咧，我哋通常啊點解即係好正路咁諗啦，係嘛？我之所以要喺學校裏邊傳授某啲知識，要教啲嘢，因為嗰樣嘢有用啊嘛。於是，我係希望嗰啲學生可以學到嗰啲知識，因為個知識有價值。咁但係因為可能資源嘅問題又好，或者要睇下究竟邊啲學生適合讀啲乜嘢，我哋會有一個叫做考試嘅制度，去睇下大家嘅進度啊。可能有時甚至做啲篩選嘅功能啊，可能都係迫不得已嘅咁樣。咁啊，照計咧個考試嘅目的係為咗等大家知道究竟邊位同學喺邊一啲科目啊，邊一啲題目上係學得比較好啊，邊啲有不足啊，於是可以如果佢嗰度考得差啲，咁我點樣去改善佢之類之類啦。咁但係而家好得意，即係考試嘅制度本來應該係用嚟篩選啲掌握到知識嘅人，就唔應該係你學習知識嘅目的啊。即係話，但係而家好得意啊嘛，好多人即係啲學生啊，第一個反應，如果你教佢某啲嘢啊上堂， 考唔考 嘅？佢問你咪考唔考㗎？ 考唔考嘅？ 如果你話唔考㗎，跟住下一個問題咩啊？唔考 咁你做咩啊？ 即係唔考做乜教？意思係如果一樣嘢唔係考試嘅時候會出。 其實就冇任何學習嘅價值或者意義啊嘛。咁呢個好得意嘅喎，係嘛？唔知道你有冇啲咁嘅？ 有啊，走曬堂㗎啦， 有啊，有啊，因為我自己都咁問過啊。 點解你會咁樣問？ 唔係因為請假。我諗一個情況就係你越去到你真係要考一啲公開考試咧，你越嚟越感受到嗰種壓力啊！你冇時間啦，所以冇辦法都係你一定要有要篩選咯。而要篩選就係你淨係學同埋去温習嗰啲會考嘅嘢咯。因為你冇時間再學嗰啲所謂多餘嘅嘢，但其實知識應該本身冇所謂多餘噶嘛，即係因為你學嘢就係想學得學識嗰樣嘢啊嘛，咁點解會有啲嘢多餘嘅咧？就因為我哋有咗一個考試制度，然後有啲嘢係會考，有啲嘢唔考，我哋先會講到啊，所以咧呢啲唔考嘅咧就係多餘，所以我哋會變咗一種咁樣嘅篩選。 同埋好得意嘅就係，於是喺呢個心態之下咧，即係你考你讀書啊學嘢或者温習啊，跟住其實你係為咗考好個試啊嘛。跟住出嚟嘅結果係咩？就兩種人啦，一般一有啲例外嘅，有一種咧就係考唔到試嗰啲人啦，即係佢可能唔讀或者讀咗都考得唔好，咁佢好快就冇得讀噶啦，係咪？因為會篩選咗啊，排除咗出去啦。咁有一啲就考到試嗰啲啦，考得成績好啦，成績好你就可以繼續升班啦、升學啦。咁但係通常好得意喎，你問翻嗰啲譬如讀拜哦攞 A 嗰啲人，唔係 sorry 啊，唔好意思，係五星星嗰啲人咧，唔應該用啲舊制， 我哋呢個全部 A level 啊，唔好意思， 冇人聽得明。 即係喺考科舉嘅時候，即係我唔講。好啦，即係你會問翻個好多咧，嗰啲譬如讀某啲科目成績好出眾嘅人啦，當年考試啊 ，in terms of 考試考得好好嘅人，之後你再問翻佢嗰啲科目嘅咧，佢唔記得曬好多都。跟住你問，咦咁奇怪嘅你覺得？但係佢哋唔覺得奇怪，或者一般人都唔覺得奇怪，因為點解考完啊嘛。考完就冇用㗎啦，即係對佢哋嚟講，去上堂然後去學嗰啲知識係為咗答嗰份卷嘅。其實份卷本來唔應該係你學習嘅目的嚟咩照㗎，係嘛？所以呢個我又覺得係好得意嘅。 係啊，好似啲即用即棄嗰啲餐具咁，你用完就唔要㗎啦。所以但我諗或者咁講啦，即係我哋其實唔係講緊淨係，即係我哋唔係講緊完全學唔到任何嘢嘅。其實喺呢個制度入面，但我諗有個情況就係，其實我哋會見到啊，係特別強調呢個考試制度啊，而以至到咧所有嘅知識都係為咗去服務呢個考試制度而去學習啦、去教啦。咁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你都會學到知識嘅，但你就要為咗嗰係要愛嚟 serve 嗰個考試制度咯，咁會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咗咯。咁或者因為其實我諗我哋嘅教育制度仲有好多點值得我哋去講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一下教育制度到底係點樣。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上一節咧，其實我哋就講咗好多教育制度好強調呢個考試嘅。咁今節咧，我哋翻嚟就想討論一下教育制度另外一個面向，就係、是、似乎咧佢教嘅嘢同我哋想同我哋嘅生活無關啊，同我哋人生無關啊，唔知學嚟做乜。咁其實呢個 point 就係啱啱阿軒講噶啦。咁或者可唔可以再講多啲咧？其實點樣唔知同我哋生活有咩關係法咧？ 即係其實。有一個大家成日會用嘅形容詞啦，就係話學嚟啲嘢冇用啊。 嗯 哼，係啦。雖然大家對於咩為之有用冇用，即係可能大家個 concept 有啲唔同啦、但係通常都會最後都會諗到，誒呢啲揾唔到食嘅。 啊哈， 係啊。咁啊，金仔。 咁啊，甚至乎咧，我會覺得咧，最得意嘅就係、是，譬如我哋而家嘅即係教育風氣啊、教育制度都係為咗操我哋去考試噶嘛。咁即係。到收尾就係考高分，咁咪入到好大學，入到好科系，咁咪揾份好工咯。但係最得意，你諗下，即係我哋本身中學嘅課程咧，佢好似又唔係太過關考試嘅或者係揾工嘅目的事喎。即係你諗下，我哋 Form Two 嗰啲英文嚟教學師嘅，咁啊可能即係你中文可能有啲教一啲文學啊，但係你諗下操嗰啲，就算係操嗰啲嘢都唔係職業導向。但我哋最得意嘅就係考嗰啲，到收尾係為咗去揾份職業。即係呢個係其中一種風氣，我覺得係好即係有趣。 我諗就唔係淨係教育制度啦，其實我哋成個社會嘅大環境點樣睇教育，我哋似乎好職業導向嘅，但係偏偏我哋教嘅嘢咧又同職業無關。我諗你哋兩位想強調嘅呢一點啦，所以似乎好似好矛盾啊。因為我哋例如學英文或者學例如數學咁樣，咁可能數學其實同我哋將來份工未必一定有關係噶嘛。咁英文、中文可能其實比較有關啦，但係可能 free can buy 咁，我之後做一個 sales 咁有咩關係呢？可能冇噶嘛。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好似有一個矛盾喺度啦，或者這個，但係呢個矛盾會唔會可以再講得深入少少咧？例如， 所以我如果你問我有兩個方面，我想提嘅就係第一，即係好多時其實譬如你話你學英文要學師或者中國 學中文要學中國文學啊，或者數學要學啲 cycle size 嗰啲。咪當然坦白講，我之後我讀文科嘅啊，讀完中五之後，跟住都冇再用，亦都唔再記得噶啦嗰啲嘢。咁可能真係冇乜用。但係即係我唔係想話嗰啲嘢冇用，而係我估最大嘅問題係，因為嗰啲嘢有冇用，好多時第一就睇你第日將來嘅工作係點。當然你而家未必知啦，嚇，但係讀咩科你未必知啦。咁、所以好多時可能我哋如果講緊嘅係譬如小學或者中學嘅基礎教學咧，咁好多時佢係提供一個基礎俾你啊嘛。即係第日你都有啲基本嘅能力，無論你學邊一啲特定嘅科目或者做邊一個特定嘅行業。嗱，但係個問題係喺讀嘅時候，好似好少有老師會即係我啲朋友啊，我都係即係我哋成日有呢個問題。其實未必係因為嗰我覺得嗰啲嘢冇用，未必係真係嗰樣嘢冇用，而係究竟喺翻學嘅時候，老師有冇真係講清楚我學呢啲嘢背後有冇一啲特定嘅意義或者目的嘅咧？嗱，呢啲好似唔好做，即係最緊要就係你學識咗嗰樣嘢啦，做曬啲功課啦。同埋要交考試考得高分啦，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就係話好多時我哋學嘅科目啊，如果你話即係同嗰個所謂即係生活冇乜關係，咁都係其中一個可能係好似你學嘅嘢同你第日要工作，咁個工作都未嗰啲科目未必係直接同工作有關。但我估仲有另一個問題，好似係即係如果教育係要將一啲你未有嘅嘢啊，或者你第日需要嘅嘢，而家你未有啦，我俾你嘅話咧。咁似乎有另一啲嘢都可能係教育裏面應該好重視嘅，就係譬如咁第日如果我要揾工，我應該以咩標準嚟去決定揾咩工作呢？我應該做啲乜嘢呢？其實即係呢啲當然我有一啲具體嘅知識呢係有幫助，咁但係關於譬如我嘅人生嘅方向啊、目的啊呢啲嘢，咁當然啦，啲學校都會有一啲類似，一陣我哋都會討論呢個問題，可能呢個我哋叫做即係所謂同價值有關嘅問題啦。但係似乎我哋制度喺呢一方面咧，對於呢樣嘢係比較冇咁着重嘅，即係相對於其他嘅科目本身。咁所以可能呢個亦都會造成一個可能阿軒有印象就係、是，即係我哋讀嘅嘢同我哋生活冇關係，就係話，即係我其實讀嚟好似都唔嗱，我哋唔知嗰樣嘢讀嚟為乜，本身就係代表我哋好似冇一個清楚嘅即係做人嘅方向咁樣。即係當然係咪話個老師要話俾你知，你一定要做呢樣嘢叫有個方向就好咧？呢、這個未必，對嘛？但係似乎呢個都似乎係應該我哋要討論一下，或者喺學習上面要接觸一下嘅問題至少。 但係依個會唔會係同即係唔同階段嘅學習有關係呢？即係你冇可能叫一個小學生喂你教同佢問一個人生嘅方向應該係點啊，目的係點啊？咁似乎可能有個理由話，咁中小學甚至或者至少初中之前啦，我強制灌輸佢某啲中文、英文、數學依啲冇問題嘅喎。思考人生大方向呢啲留翻大學先做 咯，係咯，會唔會係咁咧？同埋其實我哋睇翻我哋中學都會有啲職業嘅導向啊、講座啊，或者老師可能都會同你做一啲所謂心理輔導咁樣。咁其實可能都有啊，係咪？係啊，心理，因為好大壓力㗎，我依家都面對緊呢個壓力啊。 唔係，我當然咧個澄清翻就係，我唔係話即係小學一年班咁，你翻學就要同你講呢樣嘢啦，而係似乎一般而言。即係個制度對於即係咁小學當然好多嘢你就淨係即係你可以話嗰啲叫灌輸嘅都係係咪？即係你都係記咗啲嘢就算啦，因為即係等於有個小朋友佢玩電掣，唔通你同佢講嗱呢條地線火線你會通電至死嘅，咁唔係啦，你佢叫佢買搞電掣，你一嘢扮開佢啊嘛，係咪？兜花聲跟住等佢痛。喺好多次嘅痛苦之後，佢知道唔應該。即係大到咁上下至少，即係去中學啦。我自己意思係，即係可能小學都真係你係要記一啲嘢先啦。唔同階段當然有唔同嘅，我同意呢、這個，即係我完全唔係反對呢樣嘢。咁但係咧，即係似乎喺嗰個去教育裏面咧，我哋對於嗰啲科目本身嘅意義啊、價值咧，其實好似唔係好交代嘅。我 即係我諗 Andrew 嘅意思係咪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哋冇再對呢啲科目有一個後設嘅反省，例如點解我要教你數學呢？你學嚟為乜嘅呢？喺呢個唔會喺課堂度教嘅，佢淨喺課堂度就直接教你數學，就直接教你點樣計啲數。咁而但係後設一步，點解呢啲嘢有意義？其實可能呢個就未必喺課堂度會講得到啦。會唔會係咁樣 即係甚至因為你話後設就好似好高階嘅，即係但係即係當然去到最後就是、數學有咩意義呢？咁樣咁可能係一啲好。 好高階嘅， 每個學 科好離地，但係至少佢你教某一樣嘢，我教你譬如啲角度，咁點解我要學啲同角度有關嘅啊嗰啲關係嗰啲嘢咧？即係你可能就住嗰樣嘢，即係一個比較，即係佢起碼你知道有個 point 啊，我意思係，你未必要將佢連繫到整個人生係咪？咁但係當然慢慢加深落就是、你對每一樣嘢有個習慣，我覺得有時係即係似乎個制度個問題係。即係好似講到制度嘅問題嘛，即係話好多時佢唔係好要求你去了解啲事物背後嘅所言。我想講嘅係，咁當然去到最大就係、是、啊人生有咩意義？呢、這個未必要係你一年級就開始去問嘅問題。但係似乎從學習嘅角度嚟講，我會覺得即係一個人係需要有一個意識，就係、 是、知道自己做乜嘢。 而其實呢樣嘢好多小朋友，就算係小朋友咧，佢反而係最強嘅呢個意識。就係佢好多時都問你點解啊？係咪？你做乜要學呢啲嘢啊？因為覺得好辛苦。 點解會出世嘅？ 點解？ 係啦，佢會問好多嘢，你未必全部答到，或者要答曬佢。但係即係我哋喺學習嘅過程，似乎即係我嘅觀察啦，至少唔係將呢一種求知欲啊，或者對呢個世界嘅好奇係不斷強化，然後去導向佢等佢可以真係，因為你有呢種動力咧，其實你學習照計係會方便啲。但係反而好似。唔鼓勵你做呢樣嘢 即我諗呢啲係我哋嘅一啲觀察啦，但可能其實有時有一啲個別嘅老師可能都會強調翻呢啲 point。 我啲升唔到職，花太多時間去做，唔係因為嗰個同我估嗰個課程有關，即係好多時 個課程太過緊密咧，你一定要教曬嗰堆課程佢噶嘛，你 所以就 冇時間整， 冇時間整你教唔曬，你根本就冇辦法。 同埋會唔會係唔需要咧？我唔需要同你講點解要咁樣教。因為我就係想你考到個試， 我諗 而呢個係一個大風氣、大趨勢。 你唔好問啦，你記曬佢。 係啊，好多老師我諗都會有個咁嘅即係夾俾人嘅感覺，就係佢教曬啲課程，佢起碼教到差先啊嘛。 呢個最低要求，最低要求嘅嘢。 同埋學生有時教一班即係大班啲學生咧，你控制嗰啲場面秩序咧。其實係有時係幾花時間嘅認真， 我哋 即係教落就真係有個問題， 太多人都有個問題。 係啊，多人你每個人嘅程度都真係好唔同嘅時候，咁你係拖慢嚟教啊，定係即係好快咁教，連即係留低嗰啲即係成績差啲、或者理解能力低啲學生喺後邊咧咁樣。 好難逐個逐個同佢講點解㗎。 我哋講咗好耐啦，講咗好耐，例如教育制度好重視考試，又可能好重視即係講教嘅嘢，未必同我哋生活咁有關係嘅。咁咧，但係我想問一下啦，咁既然佢唔重視呢啲嘢，咁其實佢重視啲咩咧？我哋嘅教育係一個點樣正面地講啊？係一個點樣嘅教育咧？佢著重啲乜嘢嘅咧？ 即係我覺得頭先都提過，就係最緊要係揾到份工啦。 揾到份工， 點解要讀書啊？大家最第一個嘅答案都係讀好啲書，考好個試。升間好大學，揾份好工，咁樣一條龍落去噶嘛？ 即係我諗呢個就唔係老師直接會咁樣同你講啦，或者咁樣教你啦，可能係其實係成個社會嘅風氣啊咁樣啦。 我覺得可能老師都 即係成日都會咁諗嘅，潛移默化又咁講嘅。即係譬如我嗰時個歷史老師都係咁講，同我講話你哋但係如果好似一齊跟我咁樣讀歷史咧，都應該揾唔到食噶啦。即係教書有冇嘢做？ 就好似我哋 咁樣，我哋咁樣， 我哋唔係讀歷史都係咁， 係冇乜分別嘅。 同埋好多時嗰個教嘅角度都係好，即係就算語言啦，舉個例啊，譬如我以前都教英文，咁你睇到嗰個考試，其實佢譬如你學英文，佢唔係要訓練你，即係去欣賞嗰種語言啊，或者我哋好多時會話，即係你語言係同一個人嘅思想表達能力好有關係啦，溝通能力 係 欣賞世界啊等等。咁但係好多時我哋考試個形式。就係、是、啊，你要做啲將啲嘢撰寫啊，你要考啲神靈聽下電話啊咁樣，即係其實呢個係訓練緊一個人喺職場上面可以擔當，譬如你做一個秘書咁樣，做一個 reception， 咁你會聽電話 take notes 啊，呢啲唔通老細做咩？呢啲係你做，所以點解你考會考，如果考得唔好，人哋都唔請你，因為你做唔到個秘書啊嘛。好啦，或者中文嗱，咁尤其是中文，我估母語咧更加唔同嘅個情況。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中國人啦，都係咪？咁我哋都係用中文作為母語，我哋用中文嚟思考。咁好多時候語言，我哋對嗰個佢嘅即係過去，譬如以前啲人點樣用語言啊，佢文學嘅作品啊，我哋好多時點樣運用一種語言嚟表達一種特別對世界嘅理解啊，咁思考嘅方式啊，即係其實呢啲可能係我哋學習語言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但係我哋嘅制度咧，似乎係比較著重嗰、那個即係可能你填下 form 啊。啊，寫下艇屁啊，即係好得意喎！作文咧，本來係唔使作嘅，即係本來係唔使讀嘅，但係喺我哋嘅考試裏面，好多人都係變成填艇屁咁嘅方式 嚟做， 即係講嘅係實用文啊， 實用文，甚至係寫小説啊，寫啲咩故事咧，其實你都有啲艇屁根嘅。 嗯哼，都不過我要為我哋嘅教育制度平反啊，因為其實我諗呢個係一個大嘅制度或者成個大嘅風氣嘅問題啦。我諗其實我哋好多老師其實自己都知道或者有一個掙扎喺度，因為其實例如我自己嘅老師咧，佢自己嗰陣時都有教我點樣欣賞文學嘅，所以我先識得即係可能有識少少關於文學嘅美咁樣啦。咁所以我諗其實我哋下一節嘅可以翻，因為我哋而家講咗好多關於呢個教育制度嘅我哋見到嘅一啲現象啦。咁然後我哋下一節，我諗我哋就可以翻嚟講啊，其實教育應該係點嘅呢？由此去對比翻，睇下香港教育制度真正有乜嘢問題。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好多時哲學咧，其實都係我哋日常生活開始嘅。咁啱我哋咧就反省咗好多香港嘅教育制度嘅情況啦。咁今節我哋翻嚟咧，就想講下其實一個教育制度應該係點樣嘅咧？點樣先一個好嘅教育制度咧？咁所以我哋或者就可以喺呢啲方向慢慢去講下，再睇翻香港到底其實會真正有啲咩問題，或者有咩不足，做得唔夠。咁或者問阿軒先啦，你有咩諗法咧？如果一個教育制度應該係點樣嘅咧？ 即係頭先我哋好似講咗好多唔同關於教育嘅問題啦，但我想 raise 一個 point 咧，就係究竟我哋頭先所講嘅問題係邊一種問題咧？究竟係教育嗰、那個我哋教育嘅方法有問題啊？即係教嗰啲嘢其實個目的冇問題嘅，只係個制度或者前線工作者唔能夠將呢個目的好好地發揮好， 因為可能有好多限制啦。 係啦，即係究竟係方法嘅問題，定係本身個教育個目的佢想達成嘅嘢本身就有問題？ 嗯， 或者唔應該教嗰啲嘢，又或者係教嘅嘢有不足？ 嗯， 即係我哋想分分清楚呢兩個問題啦，即係有啲我哋頭先講嘅， 或者兩樣都可以有問題啦，可能 係啦。 或者我試下識講一個理解先啦，作為一個起點啦，我哋可以一路未必係直接答緊呢個問題，但係作為一個起點可以跟住發展落去，就係即係我哋可以諗一個問題咧，就係有點樣需要教育咧？即係教育呢樣嘢嘅存在嘅價值或者意義，呢、這個同佢目的有關啦。 這個、 我教值即係教育就係為咗要做到啲咩咧？咁我哋有啲需要喺度。即係教育，我哋針對嘅係人嘅教育啦，當然。咁我覺得人係好得意嘅，即係一方面咧，人係好有限嘅，有種有限性，即係話一個人一出世，其實佢乜都做唔到，甚至唔能夠獨立生存啦，佢即係連食嘢都唔得啦。咁佢面對呢個世界好兇險嘅喎，但係係咪？佢喺呢個社會裏面生活啊，咁但係咧人又好得意嘅，佢有一啲能力，即係甚至比其他嘅動物佢都有佢啲能力啦。但係人有好多能力咧，似乎都好重要嘅，對於佢第日能夠成功咁繼續生存、生活得好落去。譬如我哋識講嘢啦，我哋可以走嚟走去啦。不過咧，呢啲能力又唔係你生出嚟就已經即刻能夠好好咁運用嘅。即係話我哋話人都有語言嘅能力嘅意思係，你冇意義嚟講係天生嘅，即係你係擁有呢一種去學習語言嘅能力，唔係話你生出嚟就識講嘢。但後來如果經過適當嘅教導咧，你係能夠將佢發展出嚟，甚至可能運用得好好咁樣啦。 你英文就係 capacity 啦， 係啦， 唔係有個 ability 啦， 係啊，冇錯。咁你教張台講嘢係冇意思嘅，佢一開始唔識講，到後來都唔識講。但係人咧，你係可以透過如果教得好啊，係可以令佢發揮到呢個能力。咁所以喺呢個意思即係首先啊，即係教育顯示咗嘅嘢，第一就係人有一種有限性，頭先我講；第二就係人有一種能夠超越自己限制嘅能力嘅。不過呢個係需要其他人嘅幫忙嘅，即係需要其他可能，譬如如果語言就係佢已經掌握有啲掌握咗語言運用嘅能力嘅人，咁就去將佢嘅能力嘗試令到你都擁有啦，即係啟發你又好啊，灌輸可能係啲唔同嘅方法啦。當然呢個係，但係我哋要透過第二啲人去令到你嘅呢啲能力一個人嘅能力咧可以發展發揮出嚟。咁啊，呢啲能力包括幾個大嘅方向啦，即係當然可以細分好多，即係我哋要喺呢個世界生活得好。就似乎首先我哋需要對呢個世界有一啲理解啦，即係我哋要明白個世界點樣運作啊，個世界究竟有啲乜嘢嘢啊，啲事物嘅規律啦，事情發展嘅規律啦，事物嘅結構啊，包括個世界啦，裏面嘅人啦，甚至我自己啦，究竟有咩特性啊咁樣，咁呢啲都同知識有關，呢啲係第一就係一個人唔係一開始就知道呢啲嘢嘅，係咪？咁呢個可能係知識上嘅理解上嘅。第二就係人係要喺呢個社會度生活啦，所以佢好多時要作出好多唔同嘅行動啦。但係對人嚟講咧，行動就唔係純粹由本能去推動嘅，佢係需要作出好多判斷， 譬如佢要對啲事物覺得佢係啲乜嘢嘢啊？你點樣理解佢？你有個判斷，頭先同理解有關啦。但係亦都有好重要嘅另一樣嘢，就係你要作出一啲所謂行動有關嘅判斷啦。譬如一啲利害嘅考慮啦，你要去判斷啲嘢嘅啊，究竟咁樣做會達到啲咩效果？究竟要付出幾多代價？咁你要做啲計算啦，可能係咪？嗱，唔係一出世就識嘅呢啲嘢。又或者有時甚至你發現你經過你嘅計算之後，你覺得做某啲嘢係能夠最有效率咁達到你嘅目的啦。咁但係嗰個目的究竟係咪值得追求嘅呢？本身你用嘅嗰個手段雖然係最方便或者係最慳資源，但係係唔係一定啱嘅呢？我哋會多一個咁嘅問題嚇，即係呢個啱嘅係咩意思呢？係咪道德上嘅定係什麼呢？可以再討論。但係呢個牽涉嘅就是我哋要做一啲價值上嘅判斷，即係一個人要喺呢個社會或者呢個世界成功生存，要對呢個世界一定嘅理解，佢要具備一定嘅能力。呢、這個能力包括尤其是一啲判斷嘅能力，呢、這個可能係價值判斷嘅能力，尤其係咁。所以而我哋係有呢個能力嘅，不過唔係一生出嚟就有，所以就要經過一個過程去將呢啲能力發揮培養。 所以我諗 Roger 你嘅 point 可以分做兩個啦。第一個就係其實教育係可以培養我哋嘅天生嘅一啲能力，第二個就係教育可以幫助我哋生活啊。而呢種生活其實再可以分兩個面向去講，我有就係、是、一種可能即係一啲實用嘅知識嘅，即係嚟我整隻船出嚟，咁呢啲需要透過教育啦，甚至乎一啲係關於價值嘅判斷啦，我點樣為之做一個好嘅人咧？咁、所以呢度會可以係一種技藝嘅培養啦，亦都可以一種價值嘅培養啦。而呢啲都係教育可以帶到俾我哋嘅目的，所以至少有呢兩點教育係可以，即係教育嘅意義就喺呢兩個方向度啊。但係會唔會仲有其他呢？又或者你哋對呢兩個方向會唔會有啲咩諗法呢？再 即係我諗，我至少咧，即係一講到教育嘅時候就講到教育嘅價值啦嘛。咁價值我諗至少大家都會認為係一啲即係可以培育嘅嘢，或者係一啲可以大家去追求嘅嘢啦。咁然後我諗起碼呢啲都係一啲好嘅價值嚟㗎嘛。即係你唔會話培養一啲能力出嚟，即 係差嘅， 係啦， 有害嘅 拐騙嘅能力嚟嘅。即係譬如我學到啲化學嘢，然後整啲即係假嘅雞蛋咁樣，即係唔會咁樣噶嘛。咁於是乎咧， 但係唔係喎？我想講依家好多人都係咁做喎， 好有用， 係咯，好有用喎， 會發達嘅呢個。 有用有用唔代表道德，我要澄清翻先。 即係基本上都係價值包含埋道德嘅層面啦。即係除咗一啲即係技藝上面嘅，即係。就都同時包括啲有美感嘅嘢啦。好啦，咁呢啲基本三樣嘢都齊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培育人嘅時候係培育個個體為目標嘅，即係一個價值嘅方向啦，定係成個社會作為一個目標，即係個即個價值係擺喺個社會度，定係個價值擺喺個個人度？即係譬如我可以講一個例子，就係話，例如我而家要起一啲即係譬如。醫院咁樣啦，咁醫院成個體系 run 出嚟，應該係好有價值噶嘛，救人噶嘛。但我起嘅過程，有啲人係要揼石仔嘅，做啲好重複，即係冇乜大意義嘅工作，即係喺佢個人嚟講。但係喺成個社群合作底下咧，就產生咗一種意義。咁於是乎，會唔會其實就係話教育會唔會可以有咁嘅功能，就係話培養啲人成為社會嘅工具。即係投入落個社會度，俾個社會利用嘅，你可以即係講得即係偏離少少，你當係咁。咁於是乎就令個社會 run 得更加好，去行得更加即係接近我哋理想嘅嗰個狀態。即係會唔會可以係咁樣去諗，即係教育嘅目的咧？即係呢個社群嘅諗法，或者定係個人嘅諗法。 即係頭先阿金仔呢個講法咧，就似乎以社群為一個最終單位，就話教育目的係咪想培養？唔同嘅個人，而嗰啲個人係作為一個工具，係啦，最終為社會服務啦。咁 Roger 頭先嘅講法似乎就係教育就要個人啦，個人嘅培養啦。咁我想講一個比較中間啲嘅睇法咧，就係、是、我哋而家講教育啦，但其實好多時候教育而家無可避免一定要喺學校度進行啦，大學又好，中小學又好。咁但我以大學為做例子啦，大學係一個 institution 啦。咁无可避免一定要係为呢个社会服务嘅，呢个无可避免嘅。咁但係就要諗啦，咁我哋點樣喺一个个人同埋群体之间採取个平衡呢？咁我嘅睇法就係、是至少大学啦，就係、是、为咗培养一啲可以令到呢个人係准备好可以入一个社会生活嘅。头先我仲有提过啦，人无可避免一定要喺社会度生活啦、一定係群体生活啦。 好難喺個孤島度唔著衫過一生啦，係啦。但係就好似頭先我就咁講啦，我哋有好多 capacity， 但係需要發展。咁呢啲 capacity 需要教育發展啦，但係呢啲 capacity 可能都包括頭先我哋所講嘅所有嘢嘅可以，例如頭先你講嗰啲技藝啊。或者人生目的的方向那些全部都可以即是这样去方面来就是发展它可以进入社会。但是大学还有另外一个功用的，我觉得就是推动社群发展。所以大学会有研究院，是为人类知识去再扩大它。所以觉得即是学士和研究院可能有个不同的功用。学士以下就多一点像刚才的讲法，就是发展一个人，但是去到研究院 level 咧，就好似阿金仔头先所讲，就是为社会、为社群作一个贡献。 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其实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分野呢？是不是真的说一是就为个人，一是就为个社会呢？其实我觉得似乎不是，因为你看我们现代教育呢，其实似乎是着重个个人的，我要培养你个人的能力。所以你例如你考试啦，咁你要其实係反映緊你嘅个人嘅能力去到边啦，某 in a sense。咁但係当你入到去例如大学啦，然后做咗接受咗某一种嘅专业嘅培训啦，例如你读法律，你读医咁样，其实你出到嚟又係贡献緊个社会喎。所以你会见到培养个人嘅时候呢，其实你係促进緊成个社会嘅发展。所以我觉得好似两样嘢分唔开㗎。係咯，而我覺得仲有另外一點，我覺得其實幾值得講，就係我哋一直講緊嘅咧，都係講緊教育可以達成某一啲教育以外嘅目標啊。但我哋冇留意翻教育自己本身嘅價值啊。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好多時候我哋自己忽略咗嘅，就係其實教育本身都有佢自己嘅內在嘅價值啊。咩意思咧？就係因為教育係傳遞知識啦，而學習知識或者教導知識其實本身都是一种价值嚟噶嘛，本身就有价值，佢唔需要再完成以外咁一啲啲目标，例如我学完嘢咧，我先可以做一个好人嘅，先可以促进到个社会。其实唔需要，学嘢本身就已经好噶啦。点解咧？因为其实例如我哋自己都有呢啲经验嘅，就系、是、例如我哋读哲学其实唔系为啲咩啦，系嘛？应该唔会为钱，又唔系想为出人头地啦。我哋应该暂时冇人做到啦，系咪？ 咁点解我哋出人头地就唔会读哲学？ 系啦，咁点解我哋仲读哲学咧？系因为其实读哲学本身有一种乐趣喺度嘛。而且我哋可以知多啲嘢，識多啲嘢嘛。你會見到樂趣，識多啲嘢。其實呢個本身就係呢種學習嘅， 咪為咗個樂趣。 唔或者我咁你可以分兩樣嘅，因為譬如一方面就係學某個科目本身佢可以有個價值嘅。第二，我估其實你想強調嘅係翻嚟另一點、就是，就係即係除咗個科目本身你得到嗰啲知識係有某啲價值之外，無論係工具或者內在價值啦，係學習呢個過程本身都係好有價值嘅，因為我哋係需要培養自己一種學習嘅能力啊。所以喺你學習唔同嘅科目，其實一方面學習緊具體嘅知識，但係同時都訓練緊自己擁有某種學習一啲有用相關嘅去面對你當下嘅處境嘅問題，因為人嘅處境係會變嘅，或者可能我哋下一節翻嚟可以再講多少少啊呢一個。 所以其實我哋今節就講咗關於教育嘅幾種價值啦，其中一種價值就係例如我哋學習本身都有價值嘅，但係另一種價值咧就係我哋透過學習或者透過教育咧，我哋可以培養一個人嘅能力，亦都可以培養一個人喺呢個社會度生活，甚至乎我哋可以培養一個人咧去貢獻呢個社會。咁所以其實呢幾樣嘢就係教育嘅價值啦。咁或者下一節我哋翻嚟繼續討論下教育仲有乜嘢嘅價值咧。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啱啱我哋就討論咗好多關於教育嘅價值啦。咁今次我哋就會繼續講落去嘅。咁或者 Roger， 你係咪有啲睇法想補充？ 補充翻，因為頭先講到嗰個即係教育究竟為咗個人定係社會嗰個問題嘛。即係我覺得呢兩個係冇衝突嘅，甚至係相輔相成嘅。因為一個社會，即係如果話為咗社會嘅意思係咩意思咧？就係、是、令個社會好嘛。但係個社會好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令個社會成為一個理想嘅社會啦。啊，我嘅理解係咁啦。咁而一個社會似乎雖然實質上點為之即係咩元素構成一個理想社會可以討論嘅。咁但係至少一個社會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功能，我覺得就係令到生活喺社會裏面嘅人係過到一種理想嘅生活啦嘛。呢個至少係一個目標嚟嘅，實唔實現到係另一個問題。好啦，咁所以大問題係點樣先能夠令到一個社會裏面人過到一種理想嘅生活呢？即係我嘅睇法就係你要令到呢個社會裏面嘅人能夠將佢作為人 嗰種最嗰一啲最獨特嘅能力能夠表現到出嚟，發展到出嚟。即係話，譬如人如果有欣賞音樂嘅能力嘅，咁我哋就應該，如果佢過到一種人獨有嘅幸福嘅生活，你淨係俾佢食得飽，其實冇用噶，因為普通動物都食得飽，呢個都重要，因為食唔飽你做唔到其他嘢。但人有好多其他更可貴嘅價值或者能力係值得發揮出嚟，或者令佢可以即係 develop 到，然之後佢嗰種生活就有唔同嘅意義對佢嚟講。咁喺呢個意思之下咧，如果教育係要培養人能夠發展到佢哋最有價值嘅嗰啲能力嚇、啊，令佢過到某種理想生活方式，其實呢個就係做緊所謂令到個社會成為一個理想社會。你所謂貢獻係咁啊嘛。咁當然呢個可以具體有好多細節，譬如你令到啲人可能職業培訓都好重要喎呢度，因為一個社會要維持到佢嘅存在，當然佢需要啲人食得飽、著得暖、有足夠嘅資源，係嘛？呢個需要好多人投入去工作，而呢啲嘢都需要有人掌握到某啲知識先能夠作出呢啲貢獻啦。但係個 point 係，即係或者個重點係到最後呢啲嘢係有個方向嘅。我生產好多嘢本身係唔一定有意義嘅，你係一個。啲人聞到榴蓮會嘔嘅地方，你用最有效率嘅方法生產大量嘅榴蓮，其實個 point 係咩？多係冇用㗎嘛。於是個問題返返嚟就係、是、到最後你係要你心目中有一種點樣嘅理想嘅人嘅生活，然之後個社會點樣配合去令到嗰啲社會嘅條件、物質嘅條件可以，因為一個人做唔到呢樣嘢，所以個社會嘅功能就是令到呢個環境可以令得啲人可以過到一種對人嚟講最理想嘅生活，所以啲人如果食都食唔飽，可能佢過一種禽獸都不如嘅生活，因為生存都成問題。但只係食得飽，可能只係一隻非常之快樂的畜生咁樣，亦都未必對人嚟講好理想。咁所以我會覺得呢、這個 好似講緊我哋， 當然唔係，我講我自己啫。我只係食飽嗰只，而且你係食得飽嗰只， 我哋咁快樂。 而且喺嗰度。成件事係一個社會性嘅，頭先我講漏咗一樣嘢，就係教育反映到人嘅一種有限性，同埋能夠突破自己呢種限制嘅一種超越嘅一種能力啦。但係同時亦都反映一種社會性啊，即係每一個人都唔係靠自己噶嘛，係要互相之間幫助嘅，喺呢個意思之下。我想喺度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儒家好得意嘅，我有個睇法，即係儒家講嗰種五種基本嘅人倫關係啊，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同埋朋友，冇老師同學生喎，好得意。嗱，儒家照計好重視教育噶嘛， 因為即係孔子 冇先生 咧，孔子本身就係個萬世師。 我成日覺得典範係咪？一諗起先生就要諗啊，西方就蘇格拉底咁樣啊，即係中國就梗係呢個孔子啦，係咪？咁但係佢又好似冇乜特別強調一種叫師生嘅人倫關係。嗱，我嘅理解就係、是、其實喺嗰度，無論君臣、父子、所有呢啲都係體現緊一種師生關係，即係教同學、教者同學者嘅關係。即係話，其實講緊，雖然我哋話除咗朋友之外，其他好似有個層級嘅。咁當然啦，即係有啲限制嘅，咁父子咁阿媽咧，咁家姐啊女嗰啲咧，咁我哋接受咁當係父母同埋子女啦。其實呢度雖然好似有個高有個低，但係嗰、那個即係我嘅理解係，即係儒家唔係講緊一種權力上嘅壓榨，而係講緊有一啲人，譬如你做仔女出世，照計你對個世界嘅理解冇咁多，你人生經驗冇咁豐富。咁一個理想嘅情況之下，阿爸阿媽應該知嘅嘢比你多。於是佢就將佢知嘅嘢去令到你能夠明白，發展你嘅能力。咁啊，呢個係家庭裏面，再大啲去到一個國家，照計呢，理想上啊，即係實際上係另一回事啦。儒家嘅君主係以德治國，所謂德，或者我哋睇返以前好得意嘅，啲人讀書就為咗考試做官啦，係咪？但係做官讀啲咩呢？管理啊、經濟唔係㗎嘛，佢哋係讀嗰啲四書五經冇鬼用嗰啲嘢嘛，有咩關係呢？即係我理解就係因為當時對佢哋嚟講，所謂做官其實係管一個地方，管一個地方唔係要搞經濟，唔係要安定，唔係要繁榮，係要令到啲人過到一種人應該過嘅有人嘅尊嚴嘅生活，要發揮到啲文化上嘅一啲嘢啦，即係人嘅獨特啲嘅能力啦。咁喺呢度首先要嗰個管理嘅人能夠明白究竟人嘅有價值嘅地方喺邊度，係咪淨係飲飲食食咧咁樣？所以佢讀嗰啲書係為咗令佢明白呢樣嘢啦。咁佢嗰個考試制度 suppose 即係就係可以訓練到一班人了解到呢啲嘢啦。嗱，現實上係點，可能係另一個故事。咁所以呢度咧，其實係一種咁嘅成個系統啊。佢唔係淨係一個叫教育嘅制度，係整個社會 本身就係一個教育制度。 係啦，就係、是、以先國國後國嘅一種咁嘅諗法，我覺得係。所以佢唔需要另外分一個倫理關，即係當然你翻學有個先生你去讀書，呢、這個係。 我哋而家好具體嘅制度嘅。但係 suppose 每一個都係你認識多啲嘢嘅人，所以朋友都可以嘅，唔、 一定係啦。 三人行必有我師，你見到渣啲嘅人，你唔好學佢咁衰啊，衰埋一堆。 叻 啲 嘅，指住我哋 平輩嘅，咁你各人有唔同嘅能力同埋個性啊嘛，所以總會喺對方身上學習到一啲嘢，所以呢個好重要嘅，我覺得。 嗯，或者因為講起儒家啦，其實儒家又好強調價值教育啦，係嘛？啱、我哋講緊教育嘅價值，但係依家我哋就可以調翻轉講一種價值嘅教育啊，就好強調。因為其實你會發現咧，我哋以前咧係好強調呢啲價值教育嘅、而咩意思呢，就係講緊咩為之一個好嘅人生啊，咩為之一啲有價值嘅人生啊。你會見到其實中國儒家好明顯會問呢啲問題啦，而西方其實亞里士多德咧，佢喺尼格馬可倫理學都會問呢種問題啊。所以你會見到其實以往我哋好著重一個人自己要點樣培養一個人嘅。而反而現代社會冇咁強調呢啲嘢，反而係講多啲一啲技術嘅培訓啦、職業嘅培訓啦。咁所以或者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呢啲價值嘅教育啊，到底其實有咩咁，或者價值嘅教育有咩咁重要？ 以前同而家又有咩唔同咧？ 以前有咩唔同咧？ 而家推唔推行？ 有咩咁重要咧？咁樣。 第一樣嘢就係頭先 Roger 提過嗰啲以前儒家嗰種教育係。似乎同現今社會就啱啱有個好大嘅對比啦。以前就淨係讀四書五經，而家係完全唔讀四書五經。但係似乎兩種都有可取之處嘅，即係以前嗰種唔係一個好理想嘅狀態嘛。頭先都提過啦，如果啲為官者淨係讀四書五經， 即係佢唔識治國嘅，即係如果 佢唔讀經濟， 係啦， 佢唔讀管理， 係啦， 唔讀 management 嘅話。 即係河水泛濫，咁你都要揾個人識去修河㗎。咁但係你冇讀呢啲嘢，咁點算呢？即係所以似乎你 下要治水治咗幾耐啊？ 即係所以似乎就係我哋淨係講價值教育唔得嘅，都要一啲實務嘅教育嘅。你嘅意思似乎係咁啦。 係啊， 即使其實係儒家都講六藝㗎嘛，即係射御禮書數嗰啲，喂數唔係真係。cycle 曬聽盡啊嘛，即係嗰時間未有 歐股定理，打開個 sphere。 咁即係照我嗰時睇嘅文獻嘅理解，應該係講嗰啲類似會計咁嘅嘢，即係譬如我計下啲糧倉啊、税收啊，即係嗰啲即係國家財政收入嘅嘢。咁你喺個社群度先可以運作到噶嘛？咁你喂你仲揸兩隻牛喎、咁你話交翻啲税啊，交翻兩筆報過嚟喎。咁我個社會先可以。運作 所以你意思似乎是儒家都不只是讲价值的教育的，都是一些很实务的教育。 当然是因为他们当然都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要懂啦，是不是、你疏导他难道真的只是看着本四书杂著就懂吗？即是个问题他们会比着重价值教育多一点。他们会觉得要确立到一个方向，然后你先知道究竟有什么的技术是需要来做些什么东西。即是我要搞经济，喂好啦，那生产些什么先。是咪樣樣嘢只要賺到錢就生產呢？呢個可能係一個目的啦，係咪？但係儒家會有一套好具體嘅睇法，即係佢會覺得你生經濟生產活動啊，甚至結婚生仔呢啲，佢背後應該係個意義有個目的嘅。咁當然呢個問題就係而家我哋就未必會接受儒家強調或者佢鼓吹嘅嗰套特定嘅價值觀啊， 即係人啦、 或者仁義禮智講嗰啲，我哋未必好容易去接受咧，至少。但係。重視價值教育呢樣嘢可以分開嚟講嘛，即係究竟我哋係咪有？既然而家好難推行價值教育，或者講唔到究竟點樣叫做一個具體型嘅理想嘅人生啊？咁所以我哋可以完全唔理呢樣嘢，我哋就咁生產咪學生產咯咁樣。但係個 point 係咩？咁未必重要啦。呢個或者完全我哋唔使理，係咪咁咧？ 因為我哋見到依家個社會就係覺得要發展經濟，發展就係硬道理，但其實佢已經預設咗發展就係好啊。但而我諗 Roger 啱啱嘅意思就係似乎話，我哋可以再去問翻點解發展就係好先， 甚至點叫做發展？因為發展嘅意思唔係淨係啲嘢多咗嘛，係某啲好而有價值嘅嘢多咗先叫好嘛。即係我恭喜你啊！咁點解？你好似身體上面嘅癌細胞發展得好喎呢排咁樣，幾何級數遞增咁樣。我哋唔覺得呢個係發展啊嘛。 我諗呢度有個位咧，就係其實個問題就似乎價值教育係一個最終極嘅價值，即咁啲之類嘅問題啊嘛，即係我哋需唔需要話整個社會或者人生要達到某個終極價值？但個問題就係話，而家 Roger 似乎係提出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假如我哋淨係學技藝嘅，淨係學工具嘅，成個社會甚至乎成個國家都工具化咗去，咁我哋需唔需要再提出一種價值教育呢？咁呢個問題我可能會咁樣回答，就係話，假如我哋即係教育 train 啲人出嚟，係為咗自己成為工具啦，或者係個國家都變成咗工具啦，做某啲目的啦，或者經濟生產都係一種工具啫嘛。 咁問題就係我哋工具通常都係為咗去做另外某啲嘢嘅，然後呢個工具 A 係啊，工具永遠係褪去做工具 B 咁樣無限咁褪落去噶嘛。於是乎就我哋就需要問係唔係需要有個 ultimate ends 咧？ 終極嘅目的 係啦，咁即係如果唔係我哋唔知道最終我哋個方向去邊度啊嘛。 冇個終極目的就好似冇意義咁樣 咯。係咯，即係 做嚟做咩？ 做咩咧？即係全部只係一個單純嘅過程，我哋冇目的，冇個方向。即係 目的要係咩咧？ 馬拉松要即係譬如我哋人生係馬拉松，我哋跑緊係冇終點嘅一個馬拉松咁。 你分唔到邊個跑得快啲添？ 係咯， 因為你用個終點嚟做佢。 係咯， 或者用蘇格拉底一句説話就係、是、未經反省個人生係唔值得活嘅。就是、因為我諗個諗法就係咧，我哋好似有好多時個社會就教我啊，你做呢啲嘢啦，你學呢啲嘢啦，但我哋自己冇諗過點解要咁做。而呢樣嘢好大鑊嘅就係，其實有可能你真係過咗一個好嘅人生，但係你冇反省過你自己都唔知啊。而更有可能就係其實我哋過咗一個差嘅人生啦。而好彩地又係因為我哋都唔知啦。咁但係我諗個 point 就係、是、你要反省過，你先知點樣為之好，而你先知你係咪真係過得好。咁我諗呢個係即係如果拉翻我哋日常生活去講，我諗呢個係價值教育可以帶到俾我哋嘅一個好重要嘅貢獻啦。 所以我諗好快咁總結一下，就係關於價值教育方面咧，我哋而家似乎已經好難再用翻以前嗰種將一套好單一嘅價值觀，譬如儒家思想或者基督教思想去灌輸俾我哋而家嘅小朋友咁樣。咁但係似乎我哋又唔能夠完全放棄價值教育嘅重要性，因為如果冇咗呢樣嘢，似乎所有嘢就失去咗一個方向。咁所以變咗可能，而家我哋要思考另一種方式去推行我哋嘅價值教育。譬如可能我哋要訓練下啲人嘅獨立思考啊，認識下啲不同嘅倫理學嘅價值觀念啊、理論等等。 反省能力最緊要。 Watcher 總結得好好啦，已經幫我總結埋。咁希望今集我哋可以帶到啲啟發俾大家啦。